松，你让我相信有命中注定，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，这样的大雨这样的相遇，你很纯真我被打动，人的心怪的是地球只有几千万个人，我特别想你，有命中注定，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，哦，人的一生中际遇常常有每飞每段都有感动，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，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，奇怪 想念情绪特别感觉

和另一个他，何苦你还沉沦在麻醉自己的童话，在痛苦里逞强，只是年少轻狂，才能让你看见更好的他，带着遗憾走下去，遗憾会开成祝福的花。当你的世界更宽广，回头它已成笑话。为错了的挣扎，能证明永恒吗？另一个承诺和另一个他，你也应该去写你独特美满的童话。痛苦里逞强，只是年少轻狂，才能让你看见更好的他，舍不得怎能再等，你值得拥有更好的他。去写你独特美满的童话，在痛苦里成长，只是年少轻狂，才能让你看见更好的他，舍不得怎能再等，你值得拥有。 我希望你能一直拥有失而复得的好运气，只是这世界太残酷，你迟早会知道有些事情终究不会让我们如意，所以比起失而复得，我更喜欢得偿所愿。因为你可以没有好运气，也可以经历失去，但你不能害怕，不能放弃，要一直努力，直到实现所有想要的一切。经典九六九，我寻奇，如果失而复得太难，那么祝你永远得偿所愿。 你说你感冒，我呼吸都困难，想和你一样。